视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李欣的散文《图案真君子也》。在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您欣赏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伪君子》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 2017年12月16日，著名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图案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4岁。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欣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兼当代文学第二编辑室主任。2016年，他曾在长江文艺杂志上发表《图案真君子也》。今天和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播出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深切怀念图案先生。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与图案先生相识，因为他是我的领导。198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那时，他是这家出版社的常务副总编辑。一年以后，社长严文景退休，总编辑韦君仪改任社长，图案便接任总编辑，同时兼党委书记。社领导分工，韦君仪坚持要退居二线，由图案主持日常工作，所以图案实际上就成了出版社的老板。说他是老板，但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见过他的人都会一眼认定他是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人文社是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但是在众多知识分子之中，图案有显风度翩翩，一向是以儒雅著称的。与人交往，他永远面带和善的微笑，目光炯炯，神情专注，时时显示出对人的关切，使人如坐春风。对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来说，遇到这样君子式的老板，不需交往就有几分亲近的感觉。最初我只知道他是翻译家，而且功夫很硬，因为我父亲是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对翻译界的情况很熟。他告诉我，他50年代就知道图案，读过他翻译的莎士比亚14行诗。父亲说，在英文中，莎士比亚作品较一般文学作品难译，因为它已然是古英语，而莎士比亚的14行诗又因为使用了古音韵和极其严格的格律，就更加难译。这是一般翻译家不敢涉足的领域。图案能做系统的莎士翻译，至少说明他的英文和中文都是一流的。对图案这方面的天赋和成就，出版社里也常有人夸赞。那时人文社的编辑部藏龙卧虎，名声显赫的大家学者可以数出一长串名字，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我们初来乍到的小编最爱听的就是老编们那些牛人牛事。说到韦君仪，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他两次勇闯中南海，为莫英峰的《将军吟》和张杰的《沉重的翅膀》这两部打破当时思想禁锢的长篇小说的出版创造条件。最终，这两部小说都获得中国当代小说的最高奖励——茅盾奖。说到聂干弩，大家尤其爱说他的豪放不羁和特立独行。他的作品《散宜生诗》出版之前，胡乔木主动表示要为他作序，称他的诗是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而他还不太买账，好像老大不情愿的样子。至于说到图案，大家时常提起的是他和郭沫若叫板的事儿。50年代，郭沫若根据英译本翻译了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的《鲁拜集》， 在人文社出版后，图案发现其中有地方有些硬伤，是误意，便去信商榷。一次与郭偶然相遇，又当面质疑，最后郭迫不得已给编辑部写信说，我承认图案同志的英文程度比我高。但后来我才知道，图案不仅仅是翻译家，和人文社众多的老专家相比，图案的特点恰恰在于既博又专。他自称是一只三脚猫，亦既能作诗，能翻译，还能写文学评论。其实他自己也忘记了，他还有第四只脚，能从事绘画创作。前几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六位边写边画的作家举办了一次六人画展，图案便是参展者之一。所以说，多才多艺才是他的真实写照。不过对我来说，图案首先是编辑出版家，他和韦君仪以及几位曾对我耳提面命的老编，对我走上编辑道路可谓启蒙开悟之师。那时出版社非常重视青年编辑的培养，在我入行的最初几年，韦君仪、图案等老编辑都曾为我们讲课，或者举办青年编辑座谈会。韦君仪讲当编辑，第一不要想赚钱，第二不要想当官的话，对我如醍醐灌顶。而图案谈到的一些理念和观点，也都令我终生难忘。 我记得，那时王蒙在读书上发表文章，谈当代作家的非学者化倾向，主张作家要读书，要治学。图案便对我们讲，编辑也要学者化，腹中空空的编辑是无法编好书的。他强调，编辑的作用不是把书印出来，而是要帮助作者提高图书的质量。如果编辑只做一个二传手，把作者的稿子直接送到排版厂，那么出版社就该关门大吉了。他还说，编辑既要自信，又要不自信。要自信是为了积极地和作者商榷，帮助作者改稿；不要自信是为了避免自以为是。他举的一些例子，我至今记得。比如孙犁的《荷花店》里，用藕断丝连一词形容抗日游击队员的妻子思念丈夫的心情，编辑擅自改成了牵肠挂肚。图案认为，尽管编辑修改的用词是准确的、妥帖的，改得很好，但是作者不接受，因为这一下扯上了肠子、肚子，难听，还为此发了脾气，所以还是得尊重作者的意见改回来。他还说到老编龙世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将《林海雪原》从头写过，使这部作品成为名著。但是再版时，龙根据当时的读者反应，在没征求作者意见的情况下，将邵建波和小白鸽的爱情故事删减了一些，引起作者不悦，龙世辉只得道歉。所以图案提醒编辑们，一定不要自作主张地擅改书稿，即使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也还是要先征求作者同意，然后再下笔。他还做出一条规定，就是编辑的修改意见要用贴条子的方式反馈给作者。他的这些观点，几十年来我一直牢牢地谨记。几年来我在大学讲编辑学课程，也写编辑学著作，每每谈到编辑拿到一本书稿，一定要为他增加附加值，使他带上我的印记，体现我与众不同的创新。这种想法就是从图案反对编辑做二传手的观点中脱胎而来的。再如，我强调编辑改稿只解决信与答的问题，也就是准不准确和通不通顺的问题，不解决雅的问题，因为雅的标准因人而异，无法统一。这个看法也是受了图案关于编辑不要过分自信的观点影响。当然，图案先生对我的影响更根本的一条，是他打开了我走上编辑之路的大门。我到人文社工作以后，按惯例先与同来的五个大学生一起做了将近一年的校对，这也算是接受专业培训。培训期满，社里需要为我们分配编辑部门，由于六个人中只有我一个是党员，而出版社的人事处当时急需用人，就决定把我留下当人事政工干部。我极不情愿，但是看到人事处长紧绷的脸，不敢去求情。须知那时的人们组织观念很强，而人事部门的权力也极大，他们一旦决定的事，通常没什么可商量，你不服从注定碰钉子不说，弄不好还要挨批。可是我的确不能接受这个现实，考虑再三，决定去找图案。虽然在当时我们并不熟悉，甚至不能确认他是否记得我的名字，但因为他的形象给我一种亲和力，使我有勇气去向他申诉。 一天吃午饭时，我见图安在大食堂里独坐一桌，就端着碗凑过去。他很客气地让我坐下，与我闲谈。我对他说，自己遇到了人生重大问题，请他帮忙。他很诧异，询问究竟。我说明了缘由，我说自己来出版社就是为了做编辑而来，可现在一天都没做就要改行，我不甘心。我说我知道在人文社当编辑不容易，大学毕业时我的老师陆耀东先生听说我被分配到人文社，特地把我找去当面嘱咐，要求我一定谨慎和努力。我说请他相信我有自知之明，如果三年之内我发现自己不能成为一个好编辑，那么我会主动选择去做人事政工干部。但现在的问题是，我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尝试做编辑的机会，做得如何请他考验我。图案放下筷子，两眼一直盯着我，眼神专注地听我讲完。最后他伸出一个手指，说了四个字，一言为定。顿时令我心花怒放，现在想来就是这四个字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好了，李欣的散文图案真君子也，我们先欣赏到这里。这篇文章写作时，图案先生尚且在世，不过这对作者的态度和文章的内容应该没有什么影响。作者是怀着写出自己眼中的图案的人品学问的出发点写作的，我们从中还可以了解到图案作为编辑家的编辑思想，这个角度也比较独特。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刚刚李欣讲了图案先生真君子的故事，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我们要听一个伪君子的故事。下面为您带来的是根据莫里埃的剧本《伪君子》改编的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莫里埃生于1622年，1673年去世。莫里埃是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最著名的喜剧作家，也是世界戏剧史上与莎士比亚共同彪炳千秋的伟大戏剧家。今天我们要欣赏的《伪君子》是莫里埃的代表作。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伪装的君子往往比真正的君子更具有诱惑力，因为他伪装的天衣无缝，成了最标准的道德样板，把某些人骗得神魂颠倒，甚至倾家荡产。十七世纪六十年的巴黎城里，有个叫达尔丢夫的，就是这样的伪君子。他用伪装的非常精致的道德人品，把一个很有钱财的商人奥尔贡引上了钩，差点弄得他家破人亡。达尔丢夫和奥尔贡是怎样相识的呢？听听奥尔贡的自述就明白了。每天他都到教堂来，和颜悦色地紧挨着我，双膝着地跪在我面前，一会儿长叹，一会儿闭目沉思，时时刻刻毕恭毕敬地用嘴吻着地。每次当我走出教堂，他必抢着走在我的前面，为的是到门口把圣水递给我。有时我送点钱给他用，但是他每次都很客气地退还我一部分，说太多了，一半已经太多，我实在不配您这样联系我。我有时一定不肯收回，他就当着我的面把钱散布给穷人。瞧，他实在太让人敬佩了，太让人迷恋了。奥尔贡总觉得给他的尊重还不够，终于有一天，他把他接到家里来，让他成为全家人的道德老师。从此好端端的一家子便是非丛生，无一宁日。奥尔贡的继妻奥米尔，七弟克雷扬特，儿子达米斯，女儿玛丽亚娜，女儿的未婚夫瓦莱尔，女仆特丽娜， 这一群人没有一个不和达尔丢夫作对，只有奥尔贡的母亲本奈尔夫人非常欣赏这个闯进别人家庭充当灵魂主宰的人，把他看作是圣徒，希望凡事都按他的虔诚的意志来办理。由于大家的反对，拜奈尔夫人到儿子家没住上几天就闹着要走了。临走的时候，虽然大家都很尊敬地给他送行，但这位老太太还是把每一个人都毫不客气地臭骂了一顿，而把达尔丢夫捧为道德君子，然后一怒而去。奥尔贡真的被这位君子迷住了，他像是吃了迷魂药一样，整天想着他，把一切都丢开不管了。他做买卖回来，听说妻子发了一天的烧，头疼恶心不吃饭，他一点也不着急，而是首先向仆人询问达尔丢夫，甚至他的妻弟克里扬特想和他说句话，他都来不及回答。他心里想的只有这位君子。仆人陶丽娜向他介绍这位君子的身体特别好，又胖又肥，红光满面，嘴唇红的都发紫了，他竟然认为快可怜的。他还要知道君子的吃睡喝的怎么样，仆人一一向他介绍，说吃得好，吃了两只竹鸡，外带半只切成细末的羊腿，睡得香，一离饭桌就回到卧室，安安稳稳地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早晨，还挺能喝酒，吃早饭的时候喝了四大口葡萄酒，这个酒囊饭袋如此享受，奥尔贡还认为是怪可怜的，他简直把这个君子捧为上帝了。他说，自从他来我家，一切都显得兴旺起来，他对我家一切都要加以督责，为了维护我的名誉，就是对于我的太太他也异常关心，谁跟太太做一个媚眼儿，他都要告诉我，他所表示的那股醋劲儿比我本人还大六倍。奥尔贡竟然慈悲到了这个地步。有一天他祈祷的时候捉住了一个跳蚤，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他捏死了。奥尔贡完全为这个君子的圣洁所陶醉了，甚至完全失去了理智。他完全听不进去七弟克雷扬特诚恳的劝告，乃至不愿让他再说下去。你说完了没有？他对君子的迷恋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他居然想拆散女儿玛里亚娜和诚实的小伙子瓦莱尔的婚约，让女儿嫁给他的贵客达尔丢夫，说他全身上下都有一种高尚的才德在发着光芒。他的女儿怀疑自己听错了，向他父亲起誓，表示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女仆陶丽娜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解，和她唇枪舌剑地进行争论，说这是拿女儿的名誉去冒险，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她是一家之主，她说了算。她命令似的对女儿说，我的孩子，你必须听从我的话，要完全尊重我的选择。急得仆人陶丽娜向小姐玛丽亚娜要主意，偏偏这位小姐是个温顺天真缺乏经验的女孩子，她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又不敢对父亲公开表示反对，还要维持孝道。 幸亏女仆特丽娜性格泼辣，伶牙俐齿，政治机智，热情胆大。她用激将、讽刺种种办法给小姐鼓劲儿、出主意。小伙子瓦莱尔也赶来了，他已经知道岳父悔婚的消息。按说大家可以商议出一个办法了，没想到这个瓦莱尔是个诚实热情却毫无处事经验的毛头小伙子，他不但拿不出办法来，反而冷嘲热讽地和玛丽亚娜吵嘴，大耍孩子脾气。好，我走了，永别了，小姐。玛丽亚娜也回敬地说：“永别了，先生。”急得女仆陶丽娜大喊：“你们这样瞎闹，简直是昏了头了！”最后，还是她出了个正经主意，先设法把婚期延缓下来，如假装生病了，遇到不祥之兆了。然后再鼓动玛丽亚娜的哥哥，鼓动小姐的继母都出来，帮助小姐把这门亲事挽回来，说服敖尔贡不要胡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敖尔贡揭露这个君子的伪善，揭露他的丑恶灵魂。女仆托丽娜冷眼旁观地看穿了达尔丢夫的一个内心的秘密，她发觉达尔丢夫对小姐的继母奥米尔颇有好感，一切计划就从这里开始了。托丽娜知道达尔丢夫从楼上下来了，她便迎了上去。这位君子看见陶丽娜的衣服露着胸脯，实在看不下去，拿出一块手帕递过去说：“把你的胸脯遮起来，我不愿意看见，因为这种东西看了灵魂就会受伤，能够引起不洁的念头。”陶丽娜回敬他说：“你就这么经不住诱惑，肉感对于你的五官还有这么大的影响，我当然不知道你心里存着什么念头，不过我可不这么容易动心。你从头到脚一丝不挂，你那张皮也打动不了我的心。”特丽呢说完便通知他：“太太就要下来了，要和你谈几句话。”这位君子立刻答应，紧接着太太奥米尔来了，特丽娜赶快躲开，留下他俩人在花园里私会。特丽娜的观察一点没错，这位正人君子竟然对奥米尔动手动脚，他握住奥米尔太太的手指头。奥米尔叫道：“哎呦，您握得太紧了。”他又把手放在奥米尔的膝上：“我摸摸您的衣服，这料子多么的绵软。”接着又摸摸奥米尔的帽子：“这花边可真细致。”衣服轻挑响，全暴露出来了。虔诚的教徒到这时什么理智也没有了，他不加掩饰地表白自己的情欲火焰，而且表示这个秘密是靠得住，永远不会泄露的。接受他的爱情，就等于得到丝毫没有后患的快乐。他还说，一个人原是肉做的。奥米尔看看时机成熟了，就要他促成玛丽亚娜和瓦莱尔的婚事，不许从中捣鬼，不再拿别人的幸福来满足自己的情欲。就在他们私会时，奥尔贡的儿子达米斯隐藏在一间小屋里，把达尔丢夫说的那些肉麻的话都给偷听去了。 好，朋友们，根据穆里埃的剧本《伪君子》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